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136集。15天后，星空传媒股东大会如期举行，星空传媒的董事长亲自拟定出售提案。在由上千位股东参与的股东大会上，星空传媒的制作部以相当大的票数差被批准出售给索然。怡然文化公司将以现金方式支付这笔收购费用，其中30亿现金，20亿贷款，只要证监会等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审核，便可正式的完成交割。又是5天后，双方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星空制片业务将由怡然接管。在电视上，索然优雅从容，双手食指交叉放在面前桌上，表明此举将会互利共赢。他有信心为艺人们创造出许多新的机会。怡然文化公司反向收购的事儿在网络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，许多索然粉丝留言，用星空赚的钱买下星空好无耻，可是好爽啊。也有其他的艺人粉丝评论，哈，不知道张某某能不能有机会啊，之前几部电影完全是无声无息，如果能被索然挑中演个女二女三的，也许真的红了，哎，也说不定，哎，有点开心哦。索然比 CEO 赵毅和归安国更靠谱，星空传媒多久没有大爆过了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归安国终于归安了。对于这些呢，索然其实并不是十分的在意。开完了发布会，他直接乘飞机回到北京家里，完全没有刚刚搞大事的自觉。何修义侧躺在卧室的大床上，没意识到索然已经回到家中，就这么捧着手机到处刷索然的新闻。网站娱乐板块、财经板块、社交网络论坛上面全是消息，何修义便一条条读，只要看见配图，何修义就点开瞧瞧，放肆的嚣张的用目光摩挲索然脸庞，盯着对方冰凉的眼神和表情，回想这张脸总是压抑着痴迷和狂热。索然瞳孔的颜色淡，是棕色，面对别人时像一杯冰咖啡，优雅着带着苦，而面对何修义就变得很温柔，好像被添加了许多伴侣还有方糖。索然悄悄看了会儿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述的暖，轻手轻脚地躺在何修义的身后，在何修义扭头转向自己之时，伸手环住对方的腰道， 真人就在家里，还看照片干什么？ 啊，你回来了。何修义看着屏幕上的照片，还有热评第一的好帅舔屏四字，笑了，努力回头回答，哼，也在舔屏。 舔屏？ 嗯。一个 N 字没有想完，何修义的下巴就被索然钳住，脸颊被迫扭向对方。索然放过了何修义，说道， 哼，有真人可舔，干什么要舔屏啊？ 今天索然反向收购星空传媒之后，他男神的人设猛然达到了巅峰，酥得不像现实当中的人，影帝拿到手酸，转行导演，第二部片子便入围柏林的主竞赛单元，而后出手收购星空传媒整个制作部门，成为这家昔日巨头的新老板。无数粉丝舔屏舔屏的，女友粉空前多，数量达到顶点。因此何修义出于讲不清的原因压着索然真人，似乎是一种独占的宣誓。何修义看着衣衫凌乱的索然问道，除了舔屏，你的粉丝们还对你做过什么？对了，珍藏你的照片是吧？最好还能让你签名，那么我要更过分的。说完，何修义扯过了床头柜的手机，打开拍照功能，拍了一张索然，而后使用剪切，剪得十分满意。照片上索然上半身赤裸，半撑身子靠在床头，露出了漂亮的胸腹和人鱼线，下身在相框外。何修义下地， 还是衣衫整洁，走进书房，拉开打印机的纸盒，换上几张厚的相纸，接着将手机中方才拍的照片调成照片标准尺寸，用蓝牙将它发送到打印机，按下打印键，一张六寸照片便被印了出来。何秀义把相纸裁了，抽了一支水笔，拎着照片回到二楼的卧室中，将照片和水笔全都递给左然。签一个。左然伸手接了，见是自己独家裸照，一笑，拔开笔帽，在照片的背面刷刷刷签上了一行字，递给何秀义。 好了，别人舔屏，你舔人。别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你有一个段落。 何秀义骑跨在左然的身上，翻过照片，发现对方果然签上了一堆字，是很传统的兔某某某的形式。对于粉丝，一般就是兔某某某，祝高考顺利之类的东西。在这张照片上，左然写的是 兔何秀义，20岁与你相遇总是嫌晚，21岁到27岁，知道世间美好，山清水秀，柳绿桃红，却总觉得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虚度时光，只有思念某人不是。28岁开始不断确定，只有你在我才心安。左然， 只有你在我才心安。直到现在，左然还是会担心自己搞砸，让何秀义决定放手离开。他不知道那时自己该怎么办，感觉大概无法很好地活下去。幸好何秀义一次次坚定不移的支持，让他渐渐地打消了那种无谓的担心。照片背面左然二字写得十分认真，远不是平时签名的潦草。左然，何秀义的心脏像被熨烫过了一般，全是暖意，十分舒服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